國際機場發動空襲攻擊。另外，阿富汗塔利班繼續攻佔多個主要城市，據報第二大城市坎大哈已經落入塔利班手中。新華社發表長篇文章述評當前經濟形勢，文章說十四五開局之年步入新發展階段的中國經濟時與勢備受關注，穩定恢復穩中向好，但同時亦面臨全球疫情形勢持續演變、發展環境複雜等不少挑戰。文章指出，上半年中國經濟同比增長 12.7%，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 5.2%， 一月至七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 0.6%， 直至七月底外匯儲備規模是32,359億美元，是來之不易的堅實開局。開局之年夏涼豐收，一系列重大工程取得新進展，高質量的長遠佈局包括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步伐的加速等。日經平均指數報28,002點，跌1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2.63美元，賣出1,753.2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2，日元110.43，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2，人民幣6.48，英磅對美元1.381，歐元對美元1.174，歐元對美元0.734，新西蘭元對美元0.7。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广东内陆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个港铁消息啊。由于观塘线牛头角站至到九龙湾站信号故障啦，咁列车经过呢个路段咧要减慢车速，预计整体嘅行车时间咧需要额外3至5分钟噶。咁再讲一次啦，就系由于观塘线牛头角站至到九龙湾站咧有信号故障，咁预计整体嘅行车时间咧需要额外3至5分钟噶。咁乘客咧请预留翻充裕嘅时间啦。咁讲翻中坏车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啦，同埋红隧方向都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头先讲咗啦，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由于受伊利沙伯医院坏车影响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都系挤塞。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小姐，你块面红晒喎，唔使咁怕丑啊！ 怕咩丑？我热到中暑啊！ 吓！ 炎炎夏日喺户外工作，记得小心会中暑啊！患者会觉得疲倦、口渴、作呕、头痛同埋皮肤湿冷，严重嘅可能神志不清，甚至不省人事啊！ 想知多啲有关预防中暑嘅知识， 听日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预防中暑即安健， 香港电台第一台。 所有嘅生物咧都有呢个共通嘅二十四小时嘅呢个时钟嘅。 哈林食生 面，即系呢个就系支持有新嘅时钟嘅说法。 系啦，发觉咧有个小镇咧，啲人咧系会冬眠噶嘛。有啲研究都讲过，其实人咧即系你有啲叫做日头比较精神嘅人啦，你系夜晚比较精神嘅人，其实你冇必要逼自己改变嘅，因为某程度上都系基因决定嘅。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失眠。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8月13日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提名结束，13界别分组或要投票。 本港人口跌 1.2%， 统计处指因居民证移出及自然减少。 12间医院下周三起容许已打两针疫苗满14日家属探病。 美国副国务卿谢曼与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会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月13号来到星期五了，8点10分，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跟大家讲一下，昨天也有提过这个的事件，一名60几岁的男人，他之前就在屯门的友爱体育馆那里的疫苗接种中心是打针的，但就被护士是连续注射了两支的伏必泰疫苗。见到这名的男子他之后都要送院去治理，见到涉事的营运机构营运医疗，他们都说初步调查就说是发现事故是涉及护士的程序出错，已经是停止了那个护士的所有职务了。现在去打针有没有一些指引程序给护士呢？或者作为病人来讲，又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留意呢？今次的出错最大的问题是不是纯粹在程序方面呢？或者怎样再避免这些事的再发生呢？我们都可以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一下。电话旁边有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梁国玲。早晨。 早晨萧生，早晨各位市民。 早晨，梁国玲，你就是将军澳那边的疫苗接种中心，是将军澳体育馆那里。我都想了解一下，其实你对于今次这件事件，一个护士对同一个即接种者呢，在即这么短时间来打针，打了两支一次过，你自己怎么看今次事件的发生的原因呢？觉得最大的机会是什么地方出错呢？ 首先第一件事呢，我希望各位即连续打了两针的市民尽快可以安全出院啦，呢个系我哋所有嘅共同良好意愿嘅。咁就冇人想有啲咩问题发生喺即系咁样个嘅情况咧，冇人想发生嘅。咁我哋只能够会话咧，就系因为我唔系嗰边在场啦。我哋自己平常我哋会点样去防止呢啲事？咁就喺个系统上面。咁讲真，就打针系一个简单嘅护理程序。系我哋预算每一个护士都是能够升任的，咁所以呢个咧就希望大家市民可以放心。咁程序上面咧，第一件事咧，政府系有个限制俾我哋，每一个护士每日系只系得百几针嘅，系唔可以多嘅。 即系佢有个实际数字系百几 针。有噶，有噶，系多唔到噶，政府唔 book 俾我哋多噶。咁就呢个数量每日每人每个钟头系打十零针。咁呢个数目对于一个护士嚟讲咧，系一个驾轻就熟、应付如鱼嘅数字嚟嘅。咁所以工作同一个工作程序咧，咁啊梗系会出现疲劳嘅。即系无论你几多几少，你次次都系做嗰样嘢咧，就工作疲劳呢样嘢咧，系人嘅运作就系会咁样嘅。即系少都系一样会出现。咁所以咧，我哋自己中心咧就會有一啲嘅安排嘅，我哋有啲工作程序流程要一定要佢哋跟，咁但係流程出現咗咧就要有人去 check 嘅，咁我哋啲主管同事咧就會一路即係逐間去跟進，就佢哋在場，全日都在場，亦都肯定咧每個同事跟足個流程。咁打完針之後咧，每一個市民睇完針咧，先至 print 嗰個打針嗰個證明俾佢啦。咁然後做第啲嘢啦，之前要同嗰個市民解話啦，之前亦都要同佢再繼續溝通啦。咁呢啲程序除咗係 俾多啲醫療資訊俾嗰個市民咧，亦都係將嗰個打針變成唔係單一嘅工序，而係變成成個處理嘅一部分，咁咪會減少咗到出錯嘅機會咯。 嗯，但我想知係咪每次個護士打完針之後，你頭先話都有人去 check 啦，有人去再即係做另一個檢查咁樣咯，係咪都會？ 唔係 咁樣嘅，係點樣 咧？唔係因為咁樣咧，我哋一路加人手落去做同一件小事咧，咁就唔信得過啲同事，咁啊係唔得嘅。係每我哋係要個程序。就有一個清晰的指引俾佢哋，但係有個指引都有啲人要跟咧，就要靠人在場 spot check 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主任，我哋有兩三個主任嘅，咁就會 check 曬全場嘅嘢。咁呢啲咧就等於你就算工廠車間啊，都要有管工啦。咁個人係運作係人提醒噶嘛，咁所以呢啲我哋會做足嘅。 咁但係呢一個 check 呢一個檢查就唔係個護士打完針究竟係咪即係跟好啲程序，唔係嘅喎，但係可能兩三個人睇曬咁多個接種間，係咪可以睇清楚每一個程序係冇錯漏咧？又 嗱，其實咧就要睇翻人個運作啦。如果你將個打針係唯一嘅嘢，咁就 check 唔到嘅。但如果你將打針變成係個處理程序的一部分，你係 check 全個流程。然后个打针系摆喺边个流程边度咧？呢啲就好容易 check 到嘅。 嗱， 一之前去埋位要讲嘢，讲完嘢打针，真系做翻正确打针嘅嘢，然后 print 嗰个 sheet 再讲嘢。嗱，呢个流程如果佢跟足咧，系错唔到噶嘛。 嗱，而家讲紧呢个事件咧，就系呢个六十几岁嘅男人咧，喺屯门有我体育馆嘅疫苗接种中心，咁就话被护士咧系接连打咗两支嘅疫苗啦，系伏必泰疫苗嚟嘅，咁啊涉事嘅机构咧就系盈健医疗咁样嘅，咁啊大家对呢件事件点睇？欢迎打嚟1872311，会唔会你近排都有去打针咧？你只观察到喺个程序嘅流程上面有冇啲咩可以分享咧？1872311可以同我哋讲下嘅。头先你梁国玲都讲到咧，就系嗰个。人嚟嘅，始终都系可能有机会有一啲嘅工作疲劳嘅。我想知道你哋会唔会话啲护士可能真系一次过打咗咁多支针之后，佢哋真系要攰啦。有冇一啲人手系可以随时俾佢哋顶替，系喺攰嘅时候都唔使话夹硬顶落去嘅咧？ 有噶，其实我哋咧就在场嘅主管咧系会观察住同事之后咧，系将佢哋系摆喺唔同嘅岗位嘅。譬如我哋有要解释嘅岗位啦。有觀察嘅崗位啦，咁就仲有人係做 releasing 嘅，呢啲係恆常開設咗嘅崗位咧，嚟到去一早設計嚟做呢啲嘢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市民咧，我都希望俾個睇法咧，就係營運咗幾個月啦，已經打咗幾百萬針啦。咁大家見到出現問題嘅機率咧？其实大家都一齐见到嘅，咁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俾信心、俾机会俾我哋啊。 我见呢一个涉事嘅男人咧，佢喺接受访问嗰阵咧，都讲到话系打完一针之后，咁、那个护士就叫佢用个棉花揿住嗰个针口啦。咁啊，及后咧就一度系离开过嘅、那个护士，咁跟住又翻嚟就攞过啲新嘅棉花之后咧，就再帮佢打个第二针啊。呢个系咪其实喺个程序上面系唔应该出现呢个情况嘅？系咪应该叫佢可能打完第一针之后就已经离开嗰个接种间，而唔系个接种者留喺度，佢自己行开咗咁？理论上系咪唔应该咁咧？ 嗱，我会觉得大家都听得出系心里边有啲疑惑嘅。咁呢个我唔可能去话佢冇疑惑嘅。咁但系咧就我哋每个人都唔喺嗰度咧，我哋好难理解当事人即系即场发生咩事。我会估计呢样嘢重复出现嘅机会系应该唔会嘅。 OK， 刘国玲阻一阻你先，因为有个特别交通消息，港铁通知由于观塘线牛头角站至到九龙湾站路段有信号故障，列车经过该路段嘅时候需要减慢车速，预计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3至5分钟，乘客请预留充裕嘅时间。另外都想问一下，其实今次呢个事件发生之后咧，你哋有冇再同譬如你哋中心啲同事都有即系再检视过避免如果真系呢啲事件喺自己嘅中心嗰度发现咧出现咧咁样，有冇自己再检视过因应今次事件？ 我哋咧，其实我哋个中心嘅仍一帮手管理护士嘅单位咧，系有相当资深嘅管理人员嘅。 咁就佢哋本身有公共醫療嘅經驗啦，有好資深嘅護士啦咁樣嘅。咁其實佢哋除咗同我哋香港嘅第二啲疫苗中心溝通，同埋留意住呢個包括呢個嘅新聞啦，亦都係同外國嘅疫苗中心不斷有溝通嘅。呢個睇落簡單嘅打針程序咧，我哋用緊嘅呢班統籌人員咧，係不斷咁去更新國際嘅經驗嘅。咁就存在嘅嘢咧，就唔係淨係呢次，係每一次世界各地有事件咧。我哋都好留心嘅。 OK， 好啊，唔该晒梁国玲，多谢你。梁国玲咧就系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我哋都邀请过咧，营运嗰个今次话涉事嘅屯门友爱体育馆呢一个疫苗接种中心嘅营建医疗啦，咁对方就未有回复噶。营建医疗咧早前回应传媒嘅查询嘅时候咧，就讲到话涉事嘅护士咧系有程序出错，已经停止佢嘅职务啦，亦都话咧会加强管理啦，同埋系监察啦医护人员嘅工作程序，确保安全。另外卫生署都有个政府发言人都有个回复嘅，就话卫生署咧，寻日啊喺八月十一号下昼接获到通报，就系一名66岁嘅男子喺友爱体育馆咧系被注射两支嘅伏必泰疫苗，咁个男人而家就系正留院治理，咁啊署方咧系正了解事件啦，以及系按既定程序啦作出调查，并且已经咧要求负责营运呢个中心嘅医疗机构咧系要交报告嘅。另一方面，我哋都想再请另一位嘉宾讲下点睇今次嘅事件啦。疫苗接种中心今次嘅做法或者整体嘅程序上面，对保障一啲接种者方面咧，又够唔够咧？电话旁边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鸿昌，早晨。 早晨，萧立文。 早晨，彭鸿昌，讲下点睇今次市民打针嘅时候啦，俾人连打咗两针呢件事。 我谂即系自二月开始嗰个接种中心运作以嚟咧，到而家似乎当然呢啲嘅事故咧。都系比较罕见嘅，咁所以我谂整体嗰个接种嘅流程同埋安全嘅情况咧，都系令人满意。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今次呢件事件既然发生咗啦，都希望营运机构啦，同埋卫生署咧系要有个深入调查，去了解翻其实整个流程上、程序上系咩原因导致呢件事发生，从而咧再睇下有冇可以再喺其他地方去即系完全系。防止啲事係再發生啦。咁嗱，當然而家即係細節就仲未好知道啦。咁但係按照翻傳媒嗰個報道咧，整個流程似乎最大問題就係嗰個護士喺打完第一針之後咧，有離開咗佢個崗位，然之後再翻入嚟就再即係打第二針。咁即係可能都要了解其實啊點解當時嗰個護士。佢要離開咗，行開咗，即係翻轉頭嘅時候，咁係咪一時之間即係走神？咁跟住咧就再打第二針咧？咁似乎係要了解嗰個細節喺呢方面嘅。咁我諗頭先梁醫生都講咗好清楚、就是，就係其實而家一般嘅接種中心嗰個流程運作咧，其實都有一定嘅程序制度或機制去即係預防一啲事情發生。咁但係從今次事件。我諗其中一樣嘢可能都值得要留意就係、是，雖然每一個護士咧都打咗，即係有個接種嘅上限啦，咁其實每一個鐘頭都要打即係十幾支針嘅。會唔會啊？因為當日發生呢件事都係就去到下晝五點鐘嘅時間啦，係、咪都會即係個精神唔係咁容易集中？亦都會唔會需要喺日後咧，譬如話每隔一段嘅時間，譬如一個鐘頭或兩個鐘頭，都要停一停。休息一下，咁然之後就等佢再恢復翻個精神，以免佢哋個集中力咧就係、會即係走散咗咧。咁我覺得呢啲都係需要喺日後再要留意啦。 除咗休息之外，因為見到今次其實嗰、男人咧都話自己係喺個護士打第二針之前咧係問過護士啦，係咪要打兩針㗎？咁話即係根據報道所講咧，當時護士咧就係冇特別回應啦，冇理會到嘅。咁啊睇翻其實按照疫苗接種計劃嘅網站描述嗰個程序咧，醫護人員咧都要喺市民同意之下咧，先至為佢接種疫苗噶嘛。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喺個程序上係咪有即係確保到嗰個被接種者係真係同意或者係知道自己係打緊咩針啊咁樣？嗰、那個程序上呢個位有冇得即係落實嘅時候做得好啲，或者點睇咧？呢個又 都係咁講啦，因為嗰、那個即係當時發生事件嘅細節咧，而家都未係好清楚確實咁樣知道。咁、究竟呢、這個市民佢？表達呢個説話係已經打咗第二針入去啦，抑或係未打之前佢已經就出定聲去問，咁而當時嗰個護士點解佢又聽唔到？ 有冇去回应呢？咁我諗呢啲都係要等个营运机构问清楚个护士啦，即係再透露更多细节再去判断啦。咁但係即係以一般嗰个程序，或者我自己个人经验也好，或者其他即係有去接种经验都好呢，其实大家记得即係入去嗰、那个地方即係坐低，当时呢其实就应该要提供有两份文件，即係分别就係、確知嗰、那个接种疫苗个风险啦，同埋係同意接种嘅风同意接种呢，係交俾嗰个护士，咁佢要核对完之后呢就先要进行嗰个接种嘅。咁即係呢个程序係有做嘅。只不过就今次係系咪个护士行开咗，跟住翻翻转头，即系一时之间未回神，咁跟住就做咗第二针咧，咁我觉得呢啲其实就系都系喺现有机制咧都有一定嘅保障，咁但系点样去防止个医护人员一时之间走咗神，咁就即系疏忽咗处理咗咧，咁呢度就真系要再睇睇啦。 估计事件会唔会影响一啲接种人士嘅信心呢一样咧？ 我想即係但凡疫苗接種出現咗一啲嘅狀況咧，都會唔多唔少影響緊市民嗰、那個觀感同埋信心嘅。咁我覺得呢度有關機構都係要盡快去澄清啦，盡快去提供更多嘅透明嘅公開資訊咧，就等市民去恢復翻佢哋嘅信心啦。 另外有一個咧，都想問下彭昌啊，見到咧醫管局就話宣布會擴展特別探訪安排啦，就去到12间嘅急症同埋專科醫院啦。咁就話家屬咧係要必須啊，要完成兩支嘅新冠疫苗，唔少過14日。点睇呢个安排啊？喺嗰、那个即系风险上咧，而家就话打齐针就可以去探啦。咁呢个安排点啦？咁亦都有啲人就讲到话如果佢哋本身身体有啲可能家属系未必适合打针嘅，系咪就冇得探咧？咁呢个有冇留意到最新呢、這个安排 啊？都有嘅吓，即系寻日公布消息之后咧，都有传媒即系有即系查询过对于呢、這个安排嗰个意见啦。我谂喺旧年年初开始，其实所有嘅医院咧都系禁止探访啦，系去到大概六月咧就曾经放宽过，咁但系因为第三波疫情就即系取消咗，去到11月先至再放宽，去到今年咧就先至再陆续所有嘅复康医院啫，就系可以探访，但系探访咧。除了打完兩針的家屬之外，其實其他沒有打針的都是可以申報自己個人健康狀況，和提供即係嗰個檢測的結果都是可以探訪的。所以今次嚟到係所謂有急症室服務的醫院咧，就限制翻淨係得即係打齊針的家屬可以去探訪咧。我諗呢個都是平衡咗嗰、那個家屬探訪需要啦，同埋係即係講感染控制風險啊。因為始終喺急症室的醫院咧，嗰、那個人流係即係比較多嘅，病人嗰個流動咧相對都係較為頻密嘅，同埋即係裡面嘅病人可能有唔同嘅狀況，亦都有可能係。健康的情況比較差啦，咁所以都係要保護翻啲病人咧，即係確保嗰個探訪者佢係盡量少機會係帶有呢個病毒去進入病房咧，我哋都係認同呢個咁樣嘅做法。不過喺即係咁樣講以外咧，其實仍然真係有啲家屬佢係唔係唔想去打針，不過健康狀況打唔到針。咁如果係呢個原因而佢哋唔可以去打針。而又唔俾佢哋探訪咧，咁我就覺得都係似乎喺嗰個情況都係未能夠照顧到佢哋嘅需要。咁所以對住呢一批嘅家屬咧，如果佢真係能夠出示到健康證明係打唔到針嘅話咧，其實應該都係有啲再酌情呢個做法，譬如話提供咗檢測嘅測試都係帶陰性啦，而嗰個探訪咧可能個頻密程度你唔會係一個禮拜一兩次啦，譬如可能再放寬。即係闊啲去到一個月有一兩次咧，咁我覺得呢、這個做法咧就似乎會係比較全面啲去照顧到呢啲嘅家屬嘅需要咯。 即係盡量喺衡量風險之下，都令到其他人啦，就算本身身體情況打唔到針嘅人都可以有機會探到屋企人啦。咁見到你先講係。 即係呢個係即係而家呢一步啦。咁再攞一步咧，我哋都希望就係有其他即係所謂龍頭嘅醫院啦，即係有急症室嘅大型嘅全科醫院咧，都係可以有呢個安排啦。當然嗰個就再有更大一步嘅風險啦，就係嗰類嘅龍頭醫院病人更加之多啦，而裡面嘅病人狀況咧，可能咧都會再複雜一啲。咁所以都希望下一步咧能夠再去埋 即系龙头医院都可以有呢个探访安排啦。 嗱，彭昌，今次嗰个新安排净系话啲留院超过一个星期嘅人先可以，即系有家属可以喺特别安排之下探咯。呢个系点睇咧？呢个又？ 我哋都同意嘅，因為即係始終如果係得入院係一個禮拜內，咁其實可能佢隔幾日出院，而裡面嘅人如果佢係可以用視像探訪嘅，其實嗰一個禮拜咧未必話即係有咁大嘅需要，但始終咧呢度係需要前線醫護人員咧盡量去運用嗰個酌情權去處理啲特別嘅情況，譬如話雖然一個星期之內，佢突然之間個病人係有突發嘅情況，可能係。未去到啊，即系流離階段，但系都可能咧，好危急嘅。咁系咪都應該可以酌情形式，即系俾到啲家屬去探訪咧？咁我覺得一個星期呢、這個界線咧，都係合理嘅。不過就係話有啲特別嘅情況，應該前線醫護人員咧，盡量用酌情權去處理啦。 Okay. 好啊，唔該曬彭洪昌，同你傾到呢度。彭洪昌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同我哋講到兩個情況啊。而家就話醫管局啦，下個禮拜開始可以俾一啲已打針咗嘅人士咧，可以喺12間急症醫院嗰度係探病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观塘线牛头角站至九龙湾站路段有信号故障，列车经过该路段时需要减慢车速。现时观塘线的整体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3至5分钟，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港铁人员正处理事件。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同美国副国务卿谢曼会晤。谢曼透过社交网站表示欢迎秦刚到华府，并利用会面机会检视上月同中方官员会晤所提及的议题。谢曼强调双方仍然致力于持续讨论。新华社报道，谢曼欢迎秦刚到美国履新，表示美国国务院将为他履行职务提供便利和支持。秦刚说，当前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他将按照两国元首今年随即通话的精神，加强与美方的及时沟通对话，努力推动理性、稳定、可控、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双方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意保持密切沟通。秦刚会后说，对话坦诚、深入、充分交换意见。他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他向谢曼明确展述中方立场。日本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全国单日新增近19000宗确诊个案，连续两日创新高。东京都新增近5000人染病，是疫情爆发以来第二多。重症患者人数达到218人的新高。另外，新增确诊个案创新高的地区达到20个府县，包括大阪、福冈、冲绳等，疫情在全国爆发式蔓延。东京都政府专家说，病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将医疗系统推向接近临界点。政府專家小組呼籲採取更多嚴格措施，包括將東京都的外出人流減半，例如控制商場和百貨公司人流，並要求企業容許更多員工在家工作。英國普利茅斯發生槍擊案，包括槍手在內共6人死亡。英國警方說，在當地星期四晚是接報在普利茅斯市西部发生一宗严重枪击案，两男两女当场死亡，一名女子送院后不治，一名男枪手当场死亡。警方相信案件与恐怖袭击无关，警方未有透露枪手死因。有报道指，枪手在枪杀其他人之后开枪自杀。日经平均指数报28032点，升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2.84美元，卖出1753.3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7.782，日元110.45，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2，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7。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领首先同你讲港铁消息。由于观塘线牛头角站至到九龙湾站的路段有信号故障，列车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需要减慢车速，预计整体的行车时间是需要额外的3至5分钟。重复一次，就是港铁的观塘线牛头角站至到九龙湾站的路段有信号故障，现在预计整体的行车时间是需要额外3至5分钟，受影响的乘客请你预留充裕的时间。另外，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伊丽莎白医院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不过一带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的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大埔公路去九龙近和斜村一段有慢车，有坏车阻路，慢线是受阻，龙尾就排到吐露港公路近科学院。而在红磡道去海滨南岸方向近德安街亦都有交通意外，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慢车，龙尾在安定村，后少少近住屯兴路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排到去新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強積金的户口去整合应该怎么做，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第一件事就要搞清楚自己有几个户口先。積金局有个免费的个人账户电子的查询，其实可以一站式可以了解自己有哪间受托人那里有户口，就可以做整合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9:04-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生活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的哲学等待我们去发掘，无论是几时，我们都可以在别人的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他的乜都有金句是： 大家好，我是根定强，作为一个设计师，为人而设计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关心万物，为万物而设计。 逢星期六晚上10:00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2021年8月13日，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提名结束，13界别分组或要投票。 本港人口跌1.2%，统计处指因居民正移出及自然减少。 12间医院下周三起容许已打两针疫苗满14日家属探病。 美国副国务卿谢曼与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会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呢个医管局啊，宣布啦，嚟紧喺8月18日有一个扩展特别探访嘅安排，去到12间嘅急症同埋专科医院啦，咁啊包括就系话律敦治医院啦、香港儿童医院啊、明爱医院、仁济医院、北区医院、博爱医院等等嘅，咁就话要去到呢啲医院去探病嘅家属啦，都必须要完成咧系接种2剂嘅2019冠状病毒疫苗啦，系唔少过14日啦。咁啊，详细嗰个安排点咧？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有医管局护理部高级行政经理梁明，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早晨。 早晨，梁明，讲下先嗰、那个安排上面，除咗话要打针等等咧，可唔可以详细啲同我哋讲话，仲有啲乜嘢要做啊？或者系咪所有病房啊、病人啊都系可以探嘅咧？又 嗱咁。我哋今次安排呢就主要都係頭先主持提過啦，就係、是、我哋擴展到12间嘅急症同埋專科醫院嘅。咁呢就喺嗰個病人個方面嚟睇呢，咁呢就其實佢哋如果喺呢個急症病房裏面呢住超過一個星期。咁、我哋啲同事呢就會主動呢就聯絡家人啦，就同佢預約嗰個探訪嗰個安排嘅。另外呢就如果嗰啲係即係有高度照顧需要嗰啲老人家呢，咁家屬亦都即係願意嚟探病啊，同埋即係睇佢嗰啲呢，咁我哋可能會提早少少俾即係依類嘅病人嚟探嘅。不過都要即係睇睇個病人個情況係咪適合可以做到呢個探訪先啦。咁另外呢就探病嘅家屬呢，其實我哋需要佢呢喺24小時之前呢之內呢，咁就去我哋醫管局嗰個網頁啦，同埋嗰個 HAGO 嗰度呢就填嗰個健康申報二維碼嘅。咁呢就希望呢就市民都了解啦，其實喺而家疫情以下呢，我哋去安排探訪係有所局限嘅。咁呢就我哋亦都係積極咁樣去即係準備其他嘅急症醫院啦，即係觀察呢個18號嗰、那個即係開始嗰、那個探訪安排之後呢，咁我哋就即係積極去睇睇嗰個情況，然之後呢就睇睇我哋今個月尾進一步嘅安排會係點樣咁樣。 我想了解一下咧，今次嘅特別安排去到即係探訪安排咧，去到12间急症同埋專科醫院啦，係有冇限有啲病房係唔探得啊？定係全部病房都探得啊？全部病人、全部科都探得，定係點樣嘅咧？ 其實我哋主要咧都係即係喺嗰啲即係普通嘅急症病房嗰度咧，就擴展今次嗰個特別探訪安排嘅嚇。咁、如果係非一般嗰啲，譬如話嗰啲深切治療部啊，又或者係傳染或者隔離病房咧，同埋呢個精神科咧，咁我哋暫時今次咧就未包括喺在內嘅。 個考慮係咩咧？ 個考慮都係一個即係、就是、感染嘅風險嘅問題啦，最主要係一樣嘢嚇。不過我哋會積極去即係、就是、觀察住今次嗰個擴展嘅情況，然之後再計劃下一步會係點樣去做嘅。 我見頭先你話有啲即都有一個限制，就係、是、要入住一個星期，超過一個星期。同埋我見個稿都話，即係年長啊或者未能自理嘅人士咧，都即係、都會考慮俾佢哋去特別開放去可以探訪啦。咁點解有一個嘅要住一個星期嘅呢、這個時間上面嘅限制咧？點解有呢個門檻喺度嘅？ 嗱咁嘅，因為咧就我哋一般急症病房嗰啲即係。啲病人嗰個逗留嘅時間都係短嘅，咁咧就亦都流轉都好快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根據我哋即係睇嗰啲病人嗰啲即係住院嘅時間啊，咁咧從而咧我哋咧就估計咧就一個星期內嘅病人咧，咁我哋咧就會就係揀咗呢一班病人咧就開始擴展我哋嘅安排先。咁其實住咗喺一個星期以內嗰啲病人咧，其實初初入院，大家都明佢哋可能會好多檢查啊、治療啊咁樣，咁就所以咧，我哋就即係擴展到不如就喺一個星期之內，我哋就住夠一個星期啦。咁嗰啲病人，我哋就首選俾佢哋可以探咗先，咁樣咯。 會唔會都係從個人流上限制？因為住到一個星期以上，可能嘅病人都喺急症病房又未必太多啦，所以可以反而控制到個人流，係咪咁？ 呢個係其中一個考慮點啦。咁我哋即係當然啦，我哋都會喺18號打後咧，我哋都會密切去留意住嗰個情況，然後就睇下下一步會係點樣再去決定去即係改善成個安排。 會唔會預計嗰個反應都會好踴躍咧？因為即係可能因為你亦都要有個人流上面嘅限制啦，會唔會可能加速？ 好想探，但可能你哋嘅每日都有啲名额上面嘅限制嘅，因为可能个个嘅病人嘅家属都想探嘅时候，就要大家要分配噶啦。咁呢个点样去处理呢？如果反应好踊跃嘅时候？ 我哋咧就其实就我哋都预计过大约有几多即系家属每日可以探嘅。咁咧，同埋咧就我哋嗰、那个第一，我哋主要都系睇个病人个逗留时间情况啦。第一，第二咧就系、是、我哋亦都睇个病房个挤迫度嘅。咁、第三咧就系睇睇最紧要咧都系个病人系咪适合可以探啦。咁、所以我哋今次个安排咧就系、是、由我哋个病房嘅职员咧系即系检视过成个情况啦，咁先至主动去通知家人系可唔可以探病嘅。我哋都明白到咧就即系病人啦家属其实都有一个探病嘅需要。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就即系咁嘅安排嘅情况之下，我哋都系平衡咗病房嘅安全啦。 Okay. 感染的風險啦，同埋家屬需要去處理嘅今次 即係病人同病人家屬就冇得主動要求話係去做一個探訪，係即係護士嘅同事睇到之後先至去邀請你哋家屬可以嚟，係咪咁嘅意思？ 其實我哋仲有另外一啲安排可以滿足到特別嘅情況嘅、例如如果係喺特別需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咧都會有一個即係因出嘅探訪嘅安排嘅咁 今次嘅安排就唔可以病人同埋家属自己主动要求嘛？我想搞清楚呢点。 如果系病人或者家属系主动要求嘅情况之下咧、如果佢系有啲特别情况，真系好需要嘅，咁我哋咧就会用呢、這个即系、就是、考虑，亦都病人亦都可以即系适合探访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就会用呢个因出探访嘅安排咧， okay. 就可以 satisfy， 即系可以去即系、就是、处理到佢哋嗰个探访嘅要求。 今次咧都要求啲探访者必须要完成，即系接种晒两支嘅新冠疫苗啦，唔少过14日啦。咁都有啲人都话啊，可能佢有医生证明，身体真系未必适合打针等等。呢啲系咪可以用检测去取代啊？ 其实我哋都考虑过呢点嘅吓。咁咧就首先我哋要考虑到咧病房嗰、那个即系急症病房嘅情况。咁其实急症病房个情况，大家都可能都明白，就系病人嘅流转系好快嘅。咁咧，同埋嗰个病人嗰个数目咧，有时都会系多嘅，咁所以咧，亦都有机会，虽然个机会好微啦，咁咧就有啲即系确诊嘅 case 有机会可能会收到嘅，咁所以比较佢嘅风险咧，就都算系即系比我哋一般嘅即系疗养啊或者系即系嘅病房咧个风险提高。咁所以咧相应咧，我哋咧就希望咧佢就啲淡病者就会打咗针先嚟探啦。咁好啦，咁嗰啲如果真系因为身体上面嘅问题而打唔到针嗰啲即系。嗰啲家屬咧，咁我哋咧就會繼續維持住咧呢個視像探訪俾佢哋嘅，視像探訪。如果佢哋真係好需要喺好特別嘅情況之下需要咧，咁我哋咧都會考慮用因出探訪嗰個方向去幫佢哋嘅。 即系都可以用一个因素探访，即系佢哋可以有个检测结果系阴性嘅，都可以亲身嚟探，系咪咁嘅意思？ 如果系因素探访系可以嘅，不过就要高呼个即系特别嘅检测程序咯，又系。 头先都讲到话，即系而家喺呢啲急症医院个风险啊，可能会比一啲。即係非急症醫院可能會高一啲啦，又其實會唔會而家你就話打齊兩支針唔夠14日嘅家屬咧，就可以有一個特別安排去探啦，就反而唔使好似其他啲非急症醫院咁樣咧，都要做一啲嘅檢測咁樣嘅。呢個做法會唔會可能仲鬆咗咧？即係而家都成日講話打咗疫苗唔一定係冇機會確診嘅，可能只係一啲嘅病徵啊或者重症嘅機會細一啲啊嘛。咁會唔會咁樣？而令到一啲急症醫院個風險係增加咗咧。 其實咧，可能即係喺而家嘅安排上邊咧、其實我哋已經用即係有三重嘅即係閘口去處理呢個即係風險嘅啦。首先咧，嗰、那個家屬就要打齊針啦，有14天啦。咁另外咧，佢喺個即係健康申報嗰度咧，如果佢係有病徵啊。又或者正在呢個接受檢疫令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哋係唔建議佢嚟醫院嘅。好啦，咁最後嘅閘口咧就係佢嚟到醫院咧，其實佢仲要即係 嚴守我哋而家嗰個即係嗰個嚴格嘅感染控制措施嘅。 嗯。 例如佢要度體温啊，戴口罩啊等等。咁所以咧，我哋喺即係依個安全或者係即係保護我哋個病人同埋員工上面咧，就會有依個三重嘅保護嗰個安排。 Okay. 但檢測唔會更加嚴咩？比起話健康申報，比起話嚟到有一啲度體温啊嗰啲。 因為其實檢測都係其中一個安排，不過咧，我哋經過我哋嘅專家小組去處理咧，咁我哋覺得咧喺依三重上面嘅安排咧，暫時嚟講咧都可以足夠去即係保護到我哋嗰、那個即係病人啦，同埋個員工嘅受感染嘅風險。 明白。 不過我哋亦都會主動咧。密切監察住個情況咁、有需要嘅時候咧，就會有所跟變我哋嘅安排。 好啊，唔該曬梁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明就係咧醫院管理局護理部高級行政經理嚟嘅。有個特別交通消息，港鐵通知，由於觀塘線牛頭角站至到九龍灣站路段有信號故障，列車經過該路段嘅時候咧，需要減慢車速，預計整體行車時間咧需要額外三至五分鐘，乘客咧請預留充裕嘅時間。先休息一陣。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十天线跌咗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九点二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现场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受到疫情影响，见到很多大型的活动都未必可以顺利是举行到搞到。好像渣打马拉松这样，今届来讲已经是两度是延期了。见到大会就说想在今年10月24号复办赛事。香港田总会啦，同埋系渣打香港马拉松赛会咧，都喺上个月咧都向政府咧系交咗计划书噶啦。咁佢哋咧之前都话希望有一啲嘅防疫安排咧，譬如参赛嘅人数上面啦，就由往计7万多人啦，就系减到系10000多人啦。跑手亦都要喺比赛之前咧两个礼拜咧完成系打晒两剂嘅新冠疫苗啦。流水式系起步啦，亦都话有一啲嘅参赛者咧要额外俾一啲嘅防疫行政费等等嘅。咁啊，見到咧，民政事務局發言人都回覆傳媒啦，就講到話正積極咧係跟進有關嘅申請。嗱，究竟成唔成事咧？整體唔成事又好，成事又好，對於一啲嘅本地跑手嚟講，嗰個影響咧又有幾大咧？咁有香港田徑隊代表姚潔晶早晨， 係早晨，大家好。 早晨，姚潔晶，講下先。頭先講到話個賽事想10月24號搞啦，而家唔知成唔成事啦。你自己估計成事嘅機會大唔大？ 如果到而家都未正式公布报名，其实都有啲难度。系、我估系因为可能喺政策上嘅改变啊，咁所以令到佢哋未能如期咯。我估。 但作为即系跑手嚟讲咧，你点睇咧？如果真系搞唔成嘅话，对于你哋嚟讲嗰个嘅影响或者期望系点样？ 其实我自己都有啲跑步班嘅学员啦，都有问下佢哋意见嘅。你哋谂住报咩项目啊？咁因为咧，正正而家十月咧，即系都觉得热啊，即系佢搞全马嗰啲就相对咧就真系少人参加，但系大部分只系想参加十公里啊、半马咁样咯。咁佢哋其实本身都准备紧呢个比赛噶啦，咁但系而家暂停咗又系嗰句啦。我哋长跑就唔系话好似即系一两个月就可以练得成。即係做一個好成績啊，咁都要啲時間。咁變咗殺停咗嘅時候，佢哋又要重新再部署過咯。 即係喺個備戰嗰度有影響。除咗你啲學員之外，你自己本身有冇諗住參加噶都？ 因為本身九月尾咧就應該會去國內參加全運會嘅，咁所以翻到嚟其實得翻一個月唔夠咧，其實我本身係最多係諗住參加十公里嘅啫。 係。而家你見到咧，主辦方都有頭先都講到啦，向政府交一啲建議，即係針對防疫方面，譬如話啲跑手要喺比賽之前兩個禮拜打曬針啊咁樣。你覺得整體呢啲安排喺防疫方面已經夠唔夠咧？你覺得？ 其實最主要佢打完針啦，冇病徵啦，即係都有自己做好就跑手自己之間就做啲自我嗰個。檢測啦，即係自己俾錢檢測就最好嘅、因為其實我喺外國比賽，其實都同渣打有少似嘅，咁佢就有人數嘅限制啦。咁渣打就選擇係人數限制兼且分批出發嘅，咁其實大致上都 外地嗰個情況有啲似嘅，因為都係跑，同埋都係跑公路，唔係即係跑室內啊嗰啲咧，咁就反而都還好嘅。同埋我哋係比賽前都仲係戴定口罩，係之後先至除咁樣咯。 即係一起跑嗰下就除噶嘛？ 係啦係啦，差唔多。 嗯嗯，係啦。所以整體你覺得其實今次即係渣打馬拉松主辦方啦提出嗰啲建議，基本上要做嘅係咪都做曬嘅咧都？ 其实暂时目前应该都是的了，是 的。嗯，我看他人数上面都说想有些限制的，这个在你看到在外国即你是不是去过之前是今年是吧去过那些外国的马拉松比赛，有没有在人数上面都是比往年是少了的呢，那个限制又 限成怎样的呢、这个是 我最近是五月啦参加意大利的米兰马拉松赛的，那那时以往都是过千人，但我们那个批呢定是限制住250人左右。即男女之加埋，咁啊一槍過嘅， 係係係 ，OK， 即係整體都係有類似呢啲做法嘅。其實對於我想知道渣打馬拉松對於成個即係本地跑步嘅運動又好啦，對於職業選手嚟好啦嚟講又好啦，業餘選手嚟講又好啦，一啲愛好者嚟講又好啦，嗰、那個嘅意義係在於邊度咧？ 其實好，我哋就係成日都講話，每一屆都想有個即係完成獎牌又好啦。系啦，咁佢哋都想有个比赛去令到自己有个动力，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就好少少啦，可以话去出一个比赛或者有啲小型嘅田径赛，我哋啲青年啊都可以去报名参加，但系唔系个个成年都可以接纳咁样嘅，即系唔系个业余都可以接纳。咁变咗佢成年几两年咧冇比赛，其实有时个心态上啊，或者个人嗰个整体嗰个气氛都会争啲咯。即系哪怕个比赛只系一个小型嘅比赛，但系有个气氛，啲人就会嗰个铁感会喺晒度咁样咯。 嗯，嗱，除咗啲本地跑手啦，过往渣打马拉松都见到一啲海外嘅跑手咧嚟到香港去参与。今次好似都话，如果要嚟咧，都要遵守嗰啲隔离啊、检疫啊嗰啲要求嘅。呢、这个你点睇啊？有冇一啲海外选手参与对？你哋即係作為本地跑手嚟講，嗰個意義係點咧？或者你個諗法係點啊？呢個 當然啦，如果請到啲海外嘅跑手嚟，跟住大家最希望啦，因為大家都想去欣賞一下外國人嘅嗰個跑姿啊，或者佢哋嗰個究竟喺疫情底下佢哋都會做成點啊？即係假如即係一個互相影響嘅關係嚟嘅。 嗯， 咁其實我哋去到外國都。需要有啲檢測嘅，即場檢測啦，做係啦，嗰啲類似 RNA 嗰啲，跟住就係準確啲去做，然後佢哋直接知道冇嘅時候咧，就可以先至入酒店，然後咧就進行有限度點對點嘅地方去做一啲活動啊，即係賽前活動，但係比完賽之後冇咧就要走啦，咁嗰啲咯。 嗯， 所以都好快速嘅，係啦。 係係係。整體嚟講，我頭先都講到話，即係好多大型活動啦，見到疫情之下都有受到影響啦，要延期啊或者取消啊。咁不過見到近排喺疫情緩和翻啲咧，一啲譬如展覽類嗰啲咧都可以照搞翻。見到譬如之前書展啊、動漫展啊、美食博覽啊呢一類都係舉行到嘅。不過佢哋就可以戴口罩咁樣啦，又喺室內舉行啦。你覺得可唔可以比較咧？即係今次馬拉松活動同佢哋可以成功舉辦到呢啲活動，有冇啲咩可以比較或者係可以？参考他们一些防疫措施呢？ 其实其实刚才我都有听到刚刚讲的医院那个探测那个，其实他们讲的那个关口，那个三重那个关口其实都是接近的，就是类似我们就是应用在不同的方面都有。那可能博览虽然它是室内，但是大家感觉戴着口罩可能好一点，始终有些人可能又会觉得跑步中段都是没有戴口罩的，都会怕大家傳播得最近的 Delta 病毒啊，好容易感染嘅嘢，有啲都會有啲擔心嘅可能。 嗯嗯，整體你預期係咪應該都會反應好踴躍啊？如果搞得成個， 都係嘅，其實係嘅，因為都始終太耐冇比賽，其實個個都好想有個比賽嘅，係啦。咁爭在當然啦，時間上都係一個問題啦，或者咁一年到一兩年都比較熱啲啦，咁所以有啲人都可能喺項目度，只係喺項目度選擇上會窄啲咁樣咯。 嗯，即可能揀短啲嗰啲啊嘛，你意思 啊？系啊系啊。 好，唔该晒姚洁晶，同你倾到呢度。姚洁晶咧就系香港田径队代表嚟噶，咁啊讲到有关于渣打马拉松又交咗个计划书啦，想喺十月搞嘅，但系而家就暂时未知系咪真系搞得成，希望睇下而家话系咪预呢几日咧，好快有一个嘅定案喺度嘅。够听大家嘅电话，电话旁边有梁女士，早晨。 系早晨，我咧想讲下我妈妈喺黄竹坑医院咧呢几个月咧都系一个月喊得四五次，每次得一个钟头，同埋水都唔可以喂食， 即系咁，我希望咧，佢今次放宽咧，可以俾我哋起码两个钟头啦，同埋咧，即系起码一个礼拜都有两三次咯。即系唔系一个月得四五次，依年半嚟咧，即系探得我妈妈少咧，佢有卧床咧，你系根本佢个肌肉已经萎缩晒，即系已经系好，即系差咗好多咯。咁所以就希望佢真系放宽多啲咯。 系妈妈系咩事留喺医院噶？其实。 哦，佢都系有认知障碍症啊，同埋都系即系已经系行唔到啊，卧床一边中咗风啊，咁即系自己又喐唔到啊，又即系变咗要靠人哋去按摩啊，先可以令到啲肌肉冇咁萎缩咯。最近都好成有时都会即系要吊盐水啊，即系食嘢又唔肯食嘢啊，外滞啊，即系或者发烧啊咁样咯。 佢属于咩病房嘅咧？但系妈妈嗰个住 的应该系黄竹坑医院嘅疗养院咧，就系、是、应该系佢有 dementia 精神科同埋卧床嗰啲病人咯。头先医管局咪讲嗰啲非系咪嗰啲急症室加特別的病房咯，應該依一批嚟嘅。我哋係因為佢兩三個月前已經開始開放，但係得一個鐘頭，同埋唔俾餵食咯，水都唔俾你俾佢飲。 一個鐘咪好趕咯，會唔會啊？ 係啊，十二點至一點鐘喎。咁有時咧，姑娘仲要提早嚟，即係未夠一點，仲要話你阻住佢換錢啊，咁、樣要你走啊，咁樣即係好，即係覺得好冇人情味咯。係啊，係啊。 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啊，梁女士。梁女士讲到探访安排啦，佢过去一段时间啦，妈妈喺医院嘅时候，佢有探访安排，佢话希望多啲医院咧都可以有呢啲特别探访安排嘅。 数就系75,300人。有学者呼吁政府应该系正视问题，咁但系政府就强调，正迁移包括工作同埋读书等目的，概念上同移民并不相同。呢个系成报报道。 信报报道。積金局年報顯示，去年四月到今年三月底的年度，以永久離開香港為理由提取強積金的金額達到656,700,000，按年增加 27.29%， 金額是2014-15年度有紀錄以來最高。另外，年報亦都顯示，年內以提早退休提取強積金的金額是44億元，按年亦都飆升 38.86%。市場人士估計，以永久離港為理由提取強積金情況增加，或者同近兩年社會同政治環境改變，多咗港人移民有關。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醫管局公布下星期三開始擴展特別探訪安排至12間急症同專科醫院，咁係去年一月尾全面禁止探病之後，首次容許急症及專科醫院探病，但係探病家屬必須打齊兩針超過14日。醫院恢復探病，但係其餘嘅社交距離措施未見有鬆綁。有學者認為，其他社交距離措施亦都理應放寬，例如容許食肆8人一台，推動經濟盡快復甦。《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第一次在進口魚類及期外再包裝樣本驗出新冠病毒，相關樣本來自土瓜灣街市華記鮮魚。據了解，是一款來自印尼的冰鮮倉魚，政府將該魚檔納入為強制檢測，魚檔工作人員以至顧客亦都需要進行病毒檢測。有專家指出，污染魚類的來源地有疫情爆發，因此可能不止一個樣本受污染，而魚檔工作人員長時間接觸外地輸港產品，有必要強制接種疫苗或者定期檢測，以免播疫給客人。文匯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大公報昨日訪問了警務處處長蕭澤怡。蕭澤怡表示，民陣在2002年成立以來，一直都未有向公司註冊處註冊為公司，亦都未有按照法例向警務處牌照科註冊為合法社團。近年組織一系列大型的非法遊行集會，可能涉嫌違反國安法。他透露，警方已經搜集相關證據，隨時對違法組織依法採取行動。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選舉委員會選舉提名期昨日結束，選舉主任在提名期內一共接獲1016份候選人提名表格，40份指定團體提名表格，一共涉及231個獲提名人士，總體涉及人數1247人。暫時5大界別、36個分組中13個界別的報名人數多過議席數目，預料要進行選舉。其他23個組別的603名報名，預料可以自動當選。連同指定團體提名產生的席位和當然委員，選委會1500席中1004席位，即是大約2%的選委名單已經有定案。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说，一名20岁青年被控贩毒，被判囚23年，上诉庭早前推翻其定罪裁决，当庭释放，但他已经在狱中度过5年岁月。潘慈说，青年一度认罪是受到原律师团队的操控，批评控方放弃追究较重罪责的人，专注将可能是无辜的人定罪，造成不公。社评说，当局要彻查原因，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明报社评。 成報社論說，一名青年涉及企圖販毒案，枉坐了5年冤獄，建議當事人認罪的是一名案底累累的律師劉文源。主審法官曾經多次質疑控方應不應該繼續檢控，但控方就堅持起訴。社論說，世上難有完美的制度，只好不斷改善檢討，而最重要的是不要因為種種的不理想教人對制度失去信心。成報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就說，如果撇除日前一名被指服阳的地盘工人确诊个案，本地的疫情已经清零超过两个月。医管局昨日宣布，本月18号起有条件放宽探访安排至12间急症以及专科医院。政论质疑连医院都可以松绑，为什么仍然拒绝放宽社交距离，特别是放宽食肆4人一台的安排，给饮食业和市民透透气呢？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社评，在本港经济受疫情影响远未能全面恢复的情况下，港铁业绩率先扭亏为盈，好应该同市民共度时间，提升票价折扣优惠回馈乘客，尤其是对新铁路涵盖的边远地区低收入乘客提供更多优惠。社评认为，公共服务事业应该履行社会责任，为经济复苏创造良好条件，绝不应该赚尽。文汇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啦。由于观塘线牛头角站至九龙湾站有信号故障，咁而家预计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3至5分钟噶。就是港铁的观塘线牛头角站至九龙湾站有信号故障，现在预计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3至5分钟，乘客请预留充裕的时间。讲回龙翔道，分别有交通意外和坏车影响到挤塞，龙翔道去荃湾近北架山花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后少少近彩虹村有坏车，现在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就是龙翔道去荃湾分别有意外和坏车，所以有两段龙尾，一段就是近北架山花园快线有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后少少近彩虹村有坏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红磡道去海滨南岸方向近德安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红磡道去海滨南岸方向近德安街一段就车多。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和斜村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车龙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大埔公路出九龙近和斜村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就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西区海底隧道去返香港方向管道里面较早前的坏车就拖走了，影响到现在西隧去返香港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过了擎天半岛。讲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工业贸易大楼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最主要阻了慢线，阻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现在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产澳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残奥运动员同奥运运动员一样，都经历长年训练和比赛，需要在残奥周期拿到一定的积分才可以出线。所以残奥的香港代表都是很努力才可以去到东京。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2021年8月13日，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提名结束，13界别分组或要投票。 本港人口跌1.2%，统计处指因居民证移出及自然减少。 12间医院下周三起容许已打两针疫苗满14日家属探病。 美国副国务卿谢曼与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会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关于人口方面，见到政府统计处咧，寻日就公布咗2021年今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就系739.47万啦，咁按年计咧就跌咗1.2%嘅，实数嚟讲咧就系减咗大约8.71万人，是连续第二年呢是录得人口有负增长的。看回这个数字，其实说2020年中去到2021年中就有8万多，差不多9万的香港居民是离开了香港的。那么一加減啦，其實有啲嘅攞單程證嘅人士咧都係移入嘅，咁所以有個數咧計出嚟就話淨移出咧就係7.53万人啦，咁加上本身死亡嘅人咧都多過出世嘅人啦，咁有一個嘅自然減少嘅數字就係減咗10,000多人啦，咁所以最終咧就話頭先講到啦，就係少咗8.71万人，就係呢個嘅2021年中嘅香港人口臨時數字嚟嘅。嗱，呢個趨勢究竟係咪會延續落去咧？即係呢一個。人口上面有一个嘅净移出个趋势又会系点咧？而家所谓移出嗰个嘅高峰又系咪已经到咗咧？呢个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嘅。有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叶兆辉，讲下头先我讲到嗰个净移出个数字，就而家话即系扣晒有单程证嗰啲加咗入嚟啦，扣咗嗰啲自然流失嘅死亡多过出生嗰个数啦。总之净移出咧，而家计咧就系话7.53万人嘅，呢个系咪你睇落都系比过往系多嘅？ 我谂你睇翻过往十年嘅数据嘅时候咧，就都未曾试过有一个数咧系一个咁大嗰个相差啦。即系我哋讲紧咧，就系喺平均过往十年咧，我哋嘅人口嗰个增长咧都有0.2% 至到1% 到嘅。咁我哋今次咧讲嘅系-1.2%嗰个 percent 啦。就同埋咧，就而家最主要嚟讲咧，系我哋所有嘅一个 net migration， 即系净移出嘅人数咧，我哋系少咗就70,000多。咁只係話咩意思呢？其實真正離開咗香港人呢，可能就多過70,000多人嘅，因為仲有啲係入咗嚟㗎嘛。 數字就話80,000多咯，本身。 係啦，所以其實整體嚟講嘅時候咧，嗰、那個情況咧就係、是、都係應該值得去面對嘅，就唔即係我諗我好奇怪，即係即係點解有個問題嘅時候，我唔去正視佢咧，係反而咧就用不同嘅方法去我相信即係我明白，即係可能人哋好擔心呢個移民嘅問題，但其實呢個係一個問題，係我哋要去面對，係要去正視，係要去處理噶嘛。 你覺得有唔正視嘅地方？而家有？ 我諗係有少少，即係好似即係我哋話係希望能夠減低咗呢個憂慮。咁其實我哋都可以明白嘅，但係而家你會睇到因為移民所帶出嚟個問題咧，譬如我哋講緊呢個人口老化係會更加會急劇嗰個惡化啦。我哋講緊呢個 就長者嘅照顧啦，同埋我哋亦都講緊即係人與人之間嗰個關係嗰個破壞受到衝擊咧。咁其實依樣嘢係我哋都係要去正視同埋面對噶啦。 啲引起嘅問題，我想稍後先再講，但我想了解你預計呢個趨勢其實係到咗高峰未咧？即係講緊呢一個因為移民帶嚟嘅淨移出嘅呢個趨勢。 唔係啊，我諗你會睇到咧，其實因為人走嘅時候，其實我哋都要面對，就的而且確喺香港有一部分人啦，但都唔係一個小部分人啦，譬如對呢個國安法嘅施行啊，係有佢嘅憂慮嘅。咁亦都有啲人因為工作啊，或者係希望有個更好嘅住屋環境啊，或者工作環境，或者生活質素咧就離開嘅。咁我哋講緊咧，即係由你想去走到真正去實行嘅時候咧，都要一段時間做準備嘅嘛。所以我哋即係喺我哋嘅估算裡面嘅時候咧，其實係講緊係下半年同埋或者係明年咧，就先係會係一個高峰期啦。咁然後話嘢，好希望咧，就係希望個情況能夠改善嘅時候，咁過咗一兩年之後嘅時候咧，係會比較穩定翻咧。咁至於你話講翻嗰個人口老化嘅時候咧，死亡人數咧就一定不斷增加噶啦。因為我哋個老人人口不斷增加啦，而依個出生人數嘅時候，我哋亦都冇把握咧，係佢會改善翻嘅。咁因為我哋嗰個結婚年齡就不斷褪後啦，亦都結婚人數不斷減少啦，咁亦都係對個出生率咧有個即係一個負面嘅影響。 你覺得頭先你都提到一啲嚇，可能一個成個社會氣氛啦，啲社會事件影響啦，咁但係過往譬如有啲年份都社會嗰個事件比較大家留意到比較強烈啲嘅譬如2003年嗰陣啦，或者2014年嗰陣啦，嗰陣又唔見好似話個移民數字咁多喎，同埋有啲人都會比較翻即係而家呢個移民潮啦，同譬如1990年代嘅移民潮比咧，有冇一啲唔同嘅地方咧？你自己睇到？ 我諗之前嚟講，譬如你講起97之前，就都有一班朋友即係就香港居民就離開咗，咁係嗰陣時可能對於97即係究竟係會點啊？究竟嗰陣時仲有好多傳言，究竟係走我哋出入境自由就仲有冇啊？咁所以佢有好多時候嗰走嗰陣時走咧，都係諗住係買個保險啦，或者係做太空人啦，就或者係安定咗屋企人啦，就然後就自己再翻嚟。咁但係你今次嚟講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咧係一個比較係即係舉家大細係一齊咁走啦，即係同埋我哋見到而家走嗰班人嚟講就係啲年青嘅嗰啲工作人士啦，或者係啲有小朋友嗰啲家庭啦。咁其實依樣嘢咧都係一個對香港嚟講係一個幾大影響嘅，因為當佢哋離開人，因為依班未必係一啲好高層嘅職員，但係反而係就係中層啲技術人員咧，反而嗰個問題可能重大喎。因為如果係中層嗰個技術人員嘅時候咧，咁對嗰個就青黃不接啊，對我個成個就系統啊，咁係會構成一個風險啦。 葉小輝啊，阻一阻你先，因為有個特別交通消息，港鐵就通知啊，觀塘線。牛头角站至到九龙湾站之间嘅信号故障已经完成复修啦。咁啊，观塘线服务逐步回复正常。讲多次啊，港铁通知观塘线牛头角站至到九龙湾站之间嘅信号故障已经完成复修，观塘线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头先我叶小辉讲到话，你都有睇到今次，譬如讲到呢一波嘅移民啦，即系边啲阶层多啲咧？先讲到都系一啲可能中层啲，有啲系小朋友啊，啲年青人多啲。你觉得点解会特别呢一批人会走嘅情况，比起其他年龄啊或者阶层嚟讲系多一啲咧？又 我谂，因为比较年长嗰班嘅时候，即系亦都鉴于佢哋自己要适应在外边嘅生活，或者会困难啲啦，或者佢已经过咗喺有啲人已经都尝试过喺外国生活，咁亦都觉得未必一定適當佢嘅，咁所以佢哋都冇諗住走，反而即係年青嗰班嘅時候咧，可能就仲有啲憧憬啦，亦都譬如有小朋友啲就擔心，即係或者係希望佢哋嘅就孩子有個更加好嗰、那個即係係教育嗰、那個那個環境啊，或者生活環境啊，同埋可能即係覺得。而家有部分人咧，就覺得本來香港原有嗰個制度啊，嗰啲價值觀念啊，都係受到個好大嘅衝擊，亦都未必係想係喺咁嘅環境上面居住啦。咁所以其實呢個就的而且確每個人走與唔走都係一個個人嘅一個意願嚟嘅。但係如果我哋唔係講緊一個人，唔係講緊十 個人，唔係講緊一百個人，我哋係講緊係有十萬嘅人走咗嘛。 嗯， 我諗即係如果政府係睇唔到呢一點嘅時候咧，咁我咧真係佢係冇面對現實咯。 係，頭先你講到一啲問題嘅，咁大班人就可能人口老化會更加嚴重啦。咁另外咧，其實我想知道對於勞動市場或者其實對於政府成個税收呢一班人，會唔會都係本身一啲即係交税都係一個相對主要啲嘅來源？有冇睇到呢啲咧？ 是啊，其實你會看到咧，即係班咧，我哋所謂都是一些 producer， 都係啲生產者嚟嘅，或者將會變成生產者嚟嘅。咁、 嗯、 但係如果依班人走咗時候，一方面對嗰、那個勞動力係會有影響啦。其實我哋香港個勞動參與率咧，喺我哋嗰個估計由2020年開始嘅時候咧，就都會有減少嘅情況，就因為人口老化啦。咁、 嗯、 另外一方面就因為中間嗰、那個人走咗，即係個份母細咗咧，但係個份子因為老人家多咗嘅時候咧，喺個百分比嚟講，咪就會多咗咯。咁以致到無論我哋喺醫療啊，或者個社會福利上面嘅時候咧，我哋要嗰個承擔係會大咗。同埋你會睇翻咧，而家我哋去資助或者去幫手老人家，我哋所有啲非正式嗰、那個支援，即係由佢啲仔女啊去做呢個工作咧。如果佢哋走咗嘅時候咧，就冇人做嘅時候咧，咁係邊個會做咧？咁所以其實就依個都係一個我哋唔能夠忽略嗰個情況啦。 嗯，但整頭先你都講到話要正視嘅問題啦。你覺得即係譬如政府方面係咪首先要承認呢個問題先，或者跟住落去應該要點樣做咧？就住有啲人要選擇係譬如離開香港，頭先你都講到啦，呢啲可能係一啲好個人嘅選擇嚟嘅。政府可以點做咧？大約 我諗即係第一要知道個問題啦，亦都要承認呢個問題啦，就同埋咧，真係要做多啲嘅研究，即係究竟係譬如係邊個階層或者邊個種類嘅人會走得最多啦。咁就另外一方面嘅時候咧，我哋睇下有冇可能係去減慢呢、這個即係離開嘅人數啦。咁其實因為減慢呢個離開人數，其實都係緊要嘅，因為有好多時候就政府嘅諗法就是、我走咗九萬，咪喺第度拎翻九萬咪得咯。咁、 嗯、 但係其實你要拎翻嗰九萬人嚟香港唔係咁容易咯，因為其實講緊所有國家都係講緊去揾人才嘛，咁如果香港原有嗰啲好有吸引嘅地方，如果你係慢慢冇咗嘅時候，咁你點可以期望啊？我哋有同樣嘅吸引力去吸引啲外邊啲人嚟咧？咁、我諗呢樣嘢係一定要去即係要對呢個問題有深入嘅認知，就然後有啲係到位嘅方法去改善個情況。 過往移民潮出現嘅時候，有冇話見到政府都有一啲招攬或者挽留人才嘅嘢會做噶？ 我諗我記得嗰時即係喺八九之後嘅時候、 嗯， 其實政府都有啲咩就做玫瑰園計劃啊。嗰時咧就去到就海外咧，就唔單止就去招攬外邊嘅人才咧、 嗯， 更加去招攬咧係去離開咗香港就啲人再翻嚟就係香港居住同埋工作嘅。咁、嗯、其實即係話大家都覺得嚇、我哋係需要人，我哋係需要啲係有高質素嘅人咧，先、可以令到香港嗰個競爭力咧就能夠維持咯。 OK， 好啊，葉少輝，多謝曬你，同你傾到呢度。葉少輝咧就係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嚟噶，又聽大家嘅電話。電話旁邊有女小姐，早晨。 係你好，早晨啊，主持。 係，請講。 我覺得咧，你嗰啲嘉賓咧嗰個見解好奇怪。 嗯。 點解佢會 suppose 咗嗰九萬人都係人才嚟嘅咧？ 嗯哼。 嗰九萬可能嗰啲係用才啊，嗰啲吸毒啊，中意食大麻嗰啲嗰啲都得噶。系嘛？ 咁佢整體嚟講，即係覺得有啲人數上都比較多啦。 對香港嚟講係好嘅， 嗯， 即係我覺得佢比較低下階層嗰啲咧，先有得流動，先有得上。 嗯， 咁如果佢啲父母又係專業人才啦，啲仔女自然又話讀國際學校啦，咩都好嘅，咁嗰低下嗰啲邊夠嚟爭啊？ 嗯， 係嘛？我覺得而家係一個時機，你對香港有信心嗰啲，你就可能就係你嘅機會嚟啦。 嗯， 係咪啊？ 嗯， 咁要香港以前都冇幾百萬人噶啦，由四五百萬、六百萬、七百萬咁樣上嘅啫嘛。其實唔需要擔心嘅， okay. 我都係容人自擾咯。 Okay. 至於你話老齡化，咁呢個係全球嘅問題嚟噶啦， mm. 就唔係單止係香港噶啦。 OK， 係咪啊？我覺得咁對啲低下階層嚟講就係好嘅，佢哋有只有機會啊，出人頭地同人爭。 嗯，好啊，好啊，唔该晒吕小姐。讲到嗰个向上流动性啦，即系佢讲到话，如果系有一啲人系离开咗香港，可能对于一啲基层低下阶层嚟讲，嗰个向上流动性会更加容易嘅。佢话可能系一个机会嚟嘅，咁样等等嘅。咁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讲到而家嗰个嘅 臨時人口的數字是2021年，就話2021年中就按年下跌是1.2%，你又點睇？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係先休息一陣。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中醫和西醫孰優孰劣，一直爭論不休。而家好多香港人有病求醫，通常都會先選擇西醫，認為西醫根據科學實證，而中醫醫病的關鍵就是調理身體的陰陽平衡。事實上，兩者各有優點和缺點，但是身體不舒服的時候應該怎樣選擇呢？ 西醫會先觀察病人身體呈現的病徵，例如量體溫、血壓、體重等，按照西醫邏輯，要研究人体疾病，就要掌握现代病理学、生理学、微生物学、药理学等医学知识，而中医则会针对人体整个系统，包括免疫系统作剖析。在中医观念，人的身体和器官都是互通、互补和互相依赖，而且还包括人的情感和心灵健康，属于一种整体疗法。 为何到最后还是需要中医这本书？作者廖少明中医师，原系在大学修读理科，1983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主修化学，对西方科学应该有一定的了解。到了2000年，他开始研习中医，2006年完成香港大学中医学士课程，期间曾经赴国内不同的省份追寻中医学术流派的源流。 廖医师认为，西医是从微观的角度出发，可以做到很多肉眼看不到的局部微观改变，但是就对复杂的身体整体束手无策。这种讲法自然是见仁见智，相信不少西医亦都难以苟同。 但是如果想对中医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本书就不妨一读，特别是作者针对现时的新冠肺炎病毒，认为是外邪入侵，自有他的独特的看法。至于怎样对待中医或者西医，邓小平的金句是可以参考的，不管黑猫白猫，能够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所以不管中医西医，能够将病医好的就是好的医术。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为何到最后还是需要中医》，作者廖少明，由清新文化出版。 据研究显示，人类在2岁半到10岁之间是学习的黄金时段。 小学声音醒览系列， 咁选择小学就至为重要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由8月开始，逢星期六晚8:30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小学的朋友，用声音导航醒览一下他们的学校。 小学声音醒览系列 第二集嘉宾请嚟圣公会伟伦小学邝素如老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有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观塘线九龙角，港铁观塘线牛头角站至到九龙湾站之间的信号故障已经完成临时修复，列车可以安全行驶，观塘线服务逐步回复正常。该路段早前有信号故障，列车经过要减慢车速。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9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7宗属本土病例，江苏占26宗，河南14宗，湖北、湖南、云南都有病例，境外输入52宗，新增无症状感染个案34宗，本土病例占5宗，来自湖北和河南，境外输入29宗。內地至今累計94,260宗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87,740人康復出院。南韓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容假釋出獄，法務部假釋審查委員會早前閉門會議之後， 表決通過假釋李在容的議案，但對李在容進行的就業限制處罰維持。李在容被指在2017年2月向時任總統朴槿惠和親信提供近300億韓元賄賂，幫助他繼承經營權。李在容其後被判監2年6个月，但是今年初決定不提出上訴。巴基斯坦外長庫雷希透露，上月達蘇水電站工地一架巴士爆炸，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裝發動的恐怖襲擊。他說武裝分子在阿富汗受訓所屬的恐怖網絡得到印度和阿富汗情報部門支持，強調巴基斯坦有證據支持這種說法。今次爆炸造成9名中國工程人員死亡，印度和阿富汗外交部暫時未有回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中方高度關注巴方對有關事件的調查工作，在較短時間內取得重大進展，對巴方所作積極努力表示讚賞。他強調恐怖主義是全人類公敵，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勢力利用恐怖主義謀取地緣私利，呼籲地區國家合作剷除所有恐怖組織，維護各國共同安全和發展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08点，跌209点，成交金额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0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6，腾讯最新系470.6，跌咗11.4。阿里巴巴182.8，跌5.9。美团233.4，跌3.2。中国平安66.55，跌1.45。中移动51.2，升9毫。药明生物123.1，升3蚊。李宁89.05，李宁系89.05，升2.6。友邦保险90.8，跌7.5。比亚迪股份274.0，跌2.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2，日元110.4，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2，人民幣6.477，英磅對美元1.381，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34，新西蘭元對美元0.701。日經平均指數報28,000点，跌了14点。港金现价报16,28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9美元，卖出1,755.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雨玲首先同你跟进港铁消息。港铁的观塘线牛头角站至九龙湾站之间的信号故障已经完成修复，观塘线的服务亦都逐步回复正常了。重复一次，就是港铁观塘线九龙湾站至到牛头角站之间的信号故障已经完成复修，观塘线的服务会逐步回复正常。 另外在交通意外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快线仍然是受了一大车多，后少少近彩虹村有坏车，坏车都是未拖走，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部花园，亦都影响到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是挤塞，龙尾就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而较早前红磡道去海滨南岸方向近德安街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后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挤塞，龙尾就排到去景泰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盐埔房街一段车多，龙尾在窝打路道，而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宝达村一段都是车多繁忙。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大澳门方向近下洋村一段挤塞，龙尾在盛景别墅，西贡公路去西贡近濠涌一段都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窝尾，将军澳环保大队工业村近日出康城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宠物公园，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龙后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马场，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科学园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排到去大埔教老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和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东京奥运落幕，外界点样评价今届日本主办的成果呢？请嚟港大学者冯祖健。 播放上啦，或者铺排上嚟讲咧，大家系收货嘅，但系冇观众嘅情况之下，有好大嘅财政负担。菅义伟希望奥运成功举办，将佢民望又提升，但好明显呢个如意算盘咧打唔响噶啦。究竟佢用咩方式话翻俾国民听，继续投我一票啦？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便溺，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021年八月十三日，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提名结束，十三界别分组或要投票。 本港人口跌1.2%，统计处指因居民证移出及自然减少。 12间医院下周三起容许已打两针疫苗满14日家属探病。 美国副国务卿谢曼与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会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啊，就住十月咧发表嘅施政报告啦，见到咧新界乡议局咧都交咗一啲建议，其中啊提到话会放宽祖堂地发展限制等等呢啲建议啦。嗱，究竟而家祖堂地涉及有几多嘅地咧？呢啲俗称叫做阿公地啦，即系由整个嘅宗族啊、家族等等咧，系拥有呢啲新界嘅乡村地去如果要去发展啦，咁都要所有嘅持份者咧，即系嗰啲子孙咧系要同意嘅，先可以做到发展嘅。嗱，咁嘅情况之下，怎样可以松到绑呢？怎样可以松到这些限制呢？都可以看看他们的看法的。有乡议局副主席林伟强，早晨。 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林伟强。刚才讲到其中一个就是祖堂地那个的发展限制的松绑，希望可以。你整体讲一下，你们今次是向特首在施政报告的建议书里面还有什么建议的？ 其中一个重点都是希望建议特区政府能够完善这个祖堂制度，因为过去呢 是政府執行的時候呢，變成就不能夠與時並進。為了祖堂地的發展能夠拆牆鬆綁，善用我們新界土地的資源來說，亦都增加整體土地的供應的。過去因為基於一個這樣的是法庭的案例來說，他要賣地的時候要100%的子孫同意，這個呢難度極高呢。同時過去來說呢，亦都有些因為大家意見不同的子孫呢，他用是投訴了之後呢，我們希望能夠調解呢，可能私理人，但他跟這個有關部門去拿他的名字的時候呢，他說因為基於私隱又不肯提供，所以變成是很多時呢都寸步難移，凍結了土地在這裡。變成呢，事實上大家應該要了解呢，他這個祖堂是一個氏族經濟共同體來的。透過佢嘅借貸租賣出去咧，就俾嗰、那個向經營者賺咗啲錢咧，就係、是、滋養呢個咁嘅族人，佢嘅氏族先可以成全下佢啫。所以呢次我哋建議政府，希望可以係拆牆鬆綁咧，能夠盡量配合翻呢個土地嘅善用。事實上新界家現時咧，按照我哋嘅估計咧，都有7000多個祖堂嘅存在，持有嘅土地有成2400公頃嘅。如果政府過去嘅慣例咧，就係、是、每年發展預算啊50公頃咧，如果係可以善用呢啲咁嘅土地咧，釋放出嚟咧，相信就係長此以往落去咧，都對於新界土地嘅解決咧，有一定嘅幫助嘅。 嗯，頭先你話希望政府可以係祖堂地嗰個嘅即係如果要出售有個門檻啦，就可以拆牆鬆綁啦。但我想了解到咧，究竟呢個係咪政府係可以拆到牆鬆到綁咧？因為我見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咧，之前喺立法會書面回覆嗰陣咧，都話新界條例其實冇列明咧出售祖堂地嗰個門檻啦，或者政府處理同意出售祖堂地申請嘅程序啦。咁呢個其實棘住嗰個位，究竟是否真的在政府鬆到這個門檻，還是在其他地方呢？這個、 相信經過鄉議局和我們的律師團隊談過呢，他因為基於一個法庭的判例呢，所以他就要按照持續他那個這意見做下去。如果是經過立法會有修例的時候，將門檻例如是否要100%的人是同意才賣出呢，或者可不可以將門檻降低到75%啊，起碼比較上是酌情啲處理，同時有啲係僑居海外嘅，咁你點樣可以造成佢哋嘅？如果冇意見之下咧，唔需要翻嚟嘅時候，亦都可以表達得到咧。呢個都係我哋目標爭取嘅對象嚟嘅，主要係透過我相信立法嚟講咧，亦都將佢過去佢哋嘅法庭判例方面咧，可以係否決咗佢沿用我嗰個咁嘅方式嘅。 但我想搞清楚100%呢個要求，其實係咪喺法例度寫明？ 唔係法例嘅，即係只係佢哋嘅法庭嘅指引咧，按照民政事務局就按照呢個咁樣執行咧，即係所以只係立法去修飾下咧，相信呢個係機會咧可以水到渠成嘅。 你哋希望降？我頭先聽到你舉一個數字，就話落到75%係嘛？呢、這個係你哋嘅建議嚟嘅，交俾特首嘅建議。 鄉議局嘅大家都係一個係集思廣益得翻嚟嘅結果，起碼一個起步咧。當然一定要祖堂自己嘅睇法點咧，但係同時咧亦都係嗰個私利人嘅產生咧，佢要係50%啦。點樣基於嗰個數字咧係100%咧？比如提出嚟嘅時候係呢個私利人產生係有51位咁啊，即係51人係支持咁。呢啲100人嘅來自，有啲係已經僑居海外嘅，或者暫時咧都係離鄉別井嘅，即係好難計算。所以只要呢、這個私利人方面嘅產生咧，係因時制宜比較處理得比較完善啲咁多啊，同埋呢個將係出賣嘅時候嘅門檻降低啲咧，我相信個土地咧大量可以釋放出嚟嘅。 即係成日話呢啲亞公地咧，如果將個門檻降低，會唔會就令到即係某一啲子孫嘅權益又未必顧及到咧？ 我相信佢每一次嘅時候咧，即係變賣嘅時候咧，都係有一定要經過家族嘅會議咧，咁都係好審慎嘅審議嘅。但係整體嚟講咧，你因為啲土地嘅政府有陣時即使係徵收啊，同埋佢修改嘅時候咧，我哋都一定要族中嘅係父老同埋佢嘅私利嘅代表反對啊。但係如果你係產生唔到一個和諧共同體出去同政府係溝通啊，或者是反映我們的意見呢，那變成是這個祖堂犯了，慢慢呢就對這方面的發展呢還有很大的掣肘。 剛才說希望可以釋放那些土地，你剛才也說到估計有2400公頃這些祖堂地，對於舒緩整個香港的房屋壓力可以幫到多少呢？因為我見到你們的建議裡面都說希望是否可以准許祖堂可以跟一些機構、公司共同合作發展土地的，這個出來會不會變成那些比較貴的私樓啊，真的對於解決房屋問題方面幫啲基層上樓，咁又係咪真係直接對到症咧？呢、這個又 我相信整体个控制个楼价方面都系在于政府啦，每年嘅供应是否适当啊咁样，或者会唔会提供到啲私楼方面咧限于佢嘅地价咁？因为新界嘅土地嚟讲咧，始终都系受制于喺政府喺地价嘅系补偿嚟噶嘛。我只要政府能够处理呢个政策能够平衡得到咧，我相信嘅土地嚟嘅提供嚟讲咧，亦都可以解决到新界人居住问题同埋全港性需求嘅房屋嘅问题。因为实际上整体嚟讲，新界向高空嘅发展咧，仍然仲系未咁蓬勃，所以喺新界嘅乡村范围嘅祖堂地，如果释放得到嚟，用新嘅思维去发展啊，城中村啊或者各方面嘅谂法咧，都可以解决到一个居住，帮助到香港居民嘅。 嗯，呢、這个就涉及可能其他城规嘅问题，因为限住个高度啊嘛，呢、這个你讲紧系。 我相信如果你祖堂地嚟讲系方圆片野嚟讲咧，如果真系重新整顿系配合翻城规发展，亦都不难嘅，因为佢土地嘅时候咧，一片一张白布咁样，附近亦都冇乜嘢系其他嘅掣肘，只要系设计得宜咧，我相信亦都迎合到政府嗰个政策嘅。 嗯，我见到你哋喺建议书嗰度亦都提到话，卖咗地之后可以将部分权益又可以永续收益，呢个系咩意思啊？即系你系咪意思祖堂地如果发展房屋？除了拿一些现金的补偿之外，另外都有一些的单位是要交回祖堂，还是怎样？这个建议我不太明白。 佢每個祖堂都有大家唔同嘅意願嚟嘅，即係佢保留翻，即係過去祖堂先人嘅意願嚟講，希望氏族嘅承傳啫。咁你當然嘅時候，你拜一有收益嘅時候咧，歸翻阿公呢方面咧，點樣將來分享，或者佢好似春秋二祭啊，或者係佢哋嘅每一年嘅係點樣嘅出外嘅聯誼啊，都有一定嘅使費喺度嘅。即係呢個係延續氏族聚居嗰個原因嚟嘅，係。早年嘅时候先人嘅意愿嚟嘅，我相信呢个遗传落嚟咧，都系有一定嘅意义喺度嘅。 即系点啊？即系其实卖咗笪地之后，除咗钱嘅赔偿， 都视乎祖堂。可能佢自己將有部分收益要歸翻阿公呢度方面保留啦，咁其他點樣發展或者再分俾啲房啊社咁，因為每一個祖堂嘅係好多時嘅善用方式都係有少少係唔同嘅，所以呢方面咧最緊要佢保留翻嗰個氏族嘅延續係氏族嘅聚居啫，所以佢哋早年 賣咗笪地本身嗰啲收益點樣？賣一笪地唔係就係已經係清清楚楚政府有笪地嘅擁有權，咁啲錢又賠咗俾。新界嘅朋友咁樣㗎啦，咁點樣又有繼續有一個延續落去嘅收益呢？呢個係 哦，唔係，即係我哋嘅意思有係多方面去考慮啫，可以或者同我啲私人發展商大家共同嘅時候合作去發展呢幅土地，咁咪有永久嘅收益咯。當然賣咗俾政府已經斷咗尾咧，呢方面唔可以啦。但係我哋政祖堂嘅子孫嘅諗法咧，即係希望用多元化嘅諗法，令到呢個咁嘅土地咧能夠多而善用。即係比如如果係賣地出嚟嘅時候咧，可以同係呢個係經濟共同體私人發展商。共用發展，咁當然自己都係一個業權之一啦嘛。從我私利方面係代表呢個祖堂嘅收益，呢個資源歸撥翻祖堂方面享有啫嘛。 嗯，即係咪直情係其實嗰個發展商係保留翻一啲地？是你哋有翻去擁有權， 大家合作發展一樣咧。 Okay. 大家合作發展，跟住現時係有個別地區都賣咗俾發展商，都有個意願去發展，但仍然即係尚待解決之中嘅。所以祖堂方面比較複雜，就係、是、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咧能夠係立法方面解決，將門檻降低咧，將私人方面咧亦都係提高翻佢多啲係權限咧，咁配合翻嘅因時制宜方面咧，我相信新界嘅土地釋放出嚟咧就更加會多啲。 好啊，唔该晒林伟强同你倾到呢度。林伟强咧就系乡议局副主席嚟嘅，讲到佢哋就住嚟紧施政报告啦。乡议局方面咧都有唔同建议，头先讲到话希望可以准许咧祖堂同一啲机构咧系共同系合作发展土地啦，亦都讲到话系咪可以适度去降低祖堂出售土地嘅门槛嘅。休息一阵。 同在囚人士嘅子女相处有啲乜嘢技巧？听下香港善导会嘅义工 Ice 点讲。 有啲小朋友咧，佢哋比較天真啲嘅，佢哋就唔會有啲咩心結啊咁。但係有部分咧，佢哋係會比較自我保護嗰個認識都好強下嘅。係啊係啊，即係佢哋會比較敏感。遇啱呢啲小朋友，我哋就要比較小心啲咯。 記得留意聽今個禮拜日黃昏六點新聞後，香港電台第一台《萬千寵愛》葉允兒。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另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正式展开。 大决战首次以电视剧形式展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呈现波澜壮阔的中国命运大决战。 八月十四号开始，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喺修改选举制度之后啦，选举委员会四五人组成噶啦，咁佢哋嘅权力咧都系大咗嘅，包括系呢一个嘅立法会议员啦、特首嘅候选人嘅提名权啦，亦都可以选出咧系四十名嘅立法会议员嘅。嗱，有关于呢个选委会嘅选举提名期咧，就寻日系结束啦。呢一场嘅嚟紧嘅选委会选举就会喺九月十九号举行啊，咁就系组成头先讲到啦，四五人嘅选委会啦。见到选举事务处都话咧，系一共收到1016份嘅候选人嘅提名表，咁就系争960几个嘅选举席位啦。咁啊，36个嘅選舉組別有23個組別的參選人數都是一模一樣的，跟那個席位，即是說有600多人是自動當選。也有一些選舉組別是有競爭的，現在就預計大概是13個左右，其中說在社福界的競爭就是激烈一些，就說23個人是參選，就是爭12個選舉席位的等等，有啲咁嘅情況嘅，有關於選委會選舉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有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岳，早晨。 早晨， 早晨，馬岳，講下尋日睇到選委會嗰個提名就即係完咗啦，咁成個競爭性點睇啊？呢個 我諗個競爭性，如果你比起過往一兩屆或者再早咧，都係其實低咗嘅，因為我諗你其實就好多都自動當選啦。咁就算剩翻嗰啲即係即係如果假設全部都入到閘啦，即係話咁就算剩翻嗰啲咧，咁其實可能有啲都係14個選13個啊，18個選17個啊等等咁樣，咁就即係競爭性就其實唔係咁強咯。 見到譬如有啲界別啦，就譬如勞工界咁樣就72人參選，就爭60個位咁。另外譬如話港九分區會啊、新界分區會啊嗰啲都參選嘅人係多過選舉席位少少嘅咁樣。呢啲算唔算都係比你想象中嘅競爭嚟講都係多一啲咧？又 我諗就分區會嗰啲冇辦法知道咧，因為過往冇選過嘅。其實就即係變咗嗰個有幾大嘅競爭性，咁過往冇選過就冇從比較啦。咁勞工界當然可能過往比較多機會就自動當選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佔翻成個嗰、那個即係千五人嗰個選委嗰個比例嚟講咧，咁今次其實你即係實際上即係有得競爭嗰個席位嚟講咧，實際上對個大局嘅影響，我相信唔會好大。 我見到有啲報章都特別點出話有一啲個就7個組別啦，報名嘅人數咧之前一直都係同選舉嘅席位個數量係一樣嘅，咁啊直至提名期最後一日咧，突然間咧就多咗1-2個人去報名，就出現咗一啲競爭咁樣。你點睇呢個情況咧？又 好難講啊，因為要問翻嗰啲最後報名嗰啲人嗰、那個即係點解咁遲報名啊？即係佢嘅動機係乜嘢啊？咁樣咁但係可能有人覺得就有競爭好過冇競爭啦，咁樣咁就或者未必即係想自動當選啦，咁樣咁但係我諗其實嗰、那個即係關鍵，我諗同譬如上一兩屆即係嗰個競爭唔同，就上一兩屆即係個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嗰個競爭主要來自即係民主派去組團挑戰咧。咁今次就我諗就其實實際上應該冇乜民主派仲係會去參選嘅。咁變咗就話即係實際上嗰、那個我諗選舉個激烈嘅程度應該會同以往係相差好遠，咁同埋就專業人士冇咗一人一票㗎啦，咁變咗就話即係實際上可以投票嘅都我諗嗰、那個即係、就是、我諗之後可以計翻啦，實際上嗰個選民嘅嗰個數目應該都仲係好少嘅。 非建制派啦，頭先講到民主派啦，基本上都冇乜人參選，你呢、這個係你預期之內㗎啦，係嘛都係。 我諗都預期之內啦，其實因為一路都冇，即係過往譬如果上屆2016年咁樣，咁佢之前都做咗相當多嘅準備啊，即係鼓動啊，推動啲不同專業人士去組團參選，咁今次之前都即係完全冇任何嘅舉動風聲咁樣嘅。 呢、這個同佢哋預期咗覺得個入閘機會唔大有冇關係咧？你覺得？ 我諗第一就係話佢哋會諗喺個改變咗個選舉制度底下咧，根本民主派會再去提名到個特首候選人嘅機會應該好低嘅。咁就第 即係不第二亦都未必即係就算佢傾全力去選，喺個選舉制度改變咗之後咧，都未必一定可以攞到175個即係職位嗰個提名門檻。咁既然其實如果對嗰、那個即係到最後嗰個特首選戰影響好細嘅話咧，就冇乜影響力嘅話，咁我諗佢哋個計算就好簡單，就係話即係無論過唔過到即係資格審查。咁其實咧都可能即係派十個、二十個、三十個去選個議員不得係啦，咁所以變咗唔會有一個即係有組織計劃嘅參選。 嗯，今次頭先都講到啦，一啲喺選委會嘅選舉入邊啦，都有600人或以上咧係預計自動當選嘅啦。咁亦都見到咧，立法會選舉其實都要入閘嘅話，都要選委去提名啦。有冇話從呢一度都反映到嚟緊一啲立法會候選人嗰個嘅板塊啊，或者力量啊，嗰、那個影響喺邊度咧？喺從而家暫時睇到嘅選委會選舉可能會自動當選嘅人士睇到。 我諗比較難睇，因為我諗如果你話即係提名，咁就即係提名，你只需要少數人提名嘅啫。咁當然即係絕大部分都係建制派人士啦，我相信即係包括工商界啊咁樣等等。咁但係就即係話究竟咩人會可以有機會攞到選委會不同界別嗰、那個即係提名嚟到可以入到閘？咁呢個係第一啦。咁第二就係即係選委會亦都會去選40個立法會議員嘅。咁個40會立法會議員咧就即係比較難去判斷，因為呢個制度上一次用咧都已經係20年前嘅事噶啦。咁就而嗰陣時主要係選6個嘅啫。咁就即係亦都現在選委會嗰個組成同譬如20年前已經係唔同咗。咁成員亦都唔同咗，即係咁變咗就話都幾難估計，即係話究竟到最後佢哋點樣會選到點樣嘅40個人出嚟咯。 喺民主派都頭先講到話比較少參與選委會選舉嘅情況之下，預期佢哋應該係咪立法會選舉嘅參與嘅機會都唔高，因為佢都要攞提名啊嘛。係咪預期都係咁？ 你講係直選定係選委會定係乜嘢？ 直選咯，如果係。 直選我諗就而家都有不少嘅討論啦，我諗只係得即係一兩個黨派可能都仲係有人去諗緊，即係會唔會參選直選嘅啫。咁就我諗選委會，我諗佢哋個即係我諗都應該冇乜諗，我冇聽見過有人有諗過話即係會去參選選委會會有機會嘅。 頭先講到除咗立法會之外啦，特首選舉都要係攞到選委嘅提名嘅，呢、這個又會唔會都有影響到而家睇到出嚟嘅自動當選等等嘅情況啦？都會可能影響一啲特首參選人啊喺策略部署上面啦，會或者佢哋政綱定位上面有啲咩唔同咧？ 我相信最關鍵嗰個都係中央個手肯啦，即係中央即係覺得可以入閘，咁就可以入閘啦。咁即係中央覺得可以入閘嘅候選人，應該即係喺個選委會，即包括不同界別裏面攞到一個提名，應該唔會有好大困難嘅。 特首出現特首選舉出現競爭嘅情況，你估計會唔會有咧？ 我冇辦法知道啦。 OK， 好啊，唔該曬馬，我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馬岳咧就係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嚟嘅，咁同我哋講到啦，因為選委會嘅提名咧就尋日結束啦，咁嚟緊個選舉咧就會喺9月係做嘅，呢個係選委會嘅選舉嚟嘅。同大家講下天氣情況啦，外面氣温係30度，相對濕度75%，咁仲有一個嘅雷暴警告喎，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就係去到今日咧10:30嘅。講今日嘅天氣預測啦，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嘅驟雨，初時驟雨較多及有雷暴嘅，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咧系周末期间咧间中系有骤雨，下个礼拜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咧几阵嘅骤雨。今日同大家讲咗好多嘅唔同题目啦，讲到有马拉松啦，讲到有啲特别嘅探访安排喺医院等等嘅。咁啊，听日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